十一月初冬的晚上，真的希望音乐能够让你感受到一些暖意，让祝福能够带给你更多感动的温暖。好吧，各位朋友，如果想点歌的话，请告诉我。下面这首歌呢，是很欢快的一首歌，因为呢，明天有朋友要考试了，我爱浪漫一下。他说周六就要考试了，还有一天，最近有点焦虑，希望能为我加加油，有个好成绩，也不枉自己的努力。好的，为你送上这首徐佳莹的《啦啦队》，我们都是你的啦啦队，希望你能够在场上好好的发挥，取得好成绩，相信自己，把你复习的那些重点，那些水平都好好的发挥出来。 新鲜的光束，戴墨镜也挡不住，气氛最热闹，你为什么还不加入？可乐的气泡已经开始大胆演出，来集体快乐，让其他人都羡慕，什么都丢掉是最最 为骄傲而努力的你点个赞，愿你周六能够考试顺利。这里是爱的更久点，为你的亲情、友情、爱情送去祝福和加油，当然也可以自己为自己点歌。下面这首歌呢，是要属于今天过生日的一位先生，今天呢是蒋泽航先生的生日，你老婆呢要为你带去一首歌，她想对你说，老公生日快乐，天天快乐，谢谢你所有对我的好，虽然会争吵，但是从未有过隔夜的话，以后呢咱们两个尽量降低频率，多些理解，有台阶下时只需下，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这是来自欣轩要送给老公的，我觉得找天蝎老公应该是很幸福的一件事儿，但是天蝎确实有时候细节的追求也过于精致，难免会有一点小碰撞，但他是爱你的。 有说不完的话题，因为共同的话题又多了一些默契。我看你 I see the little you in me， 我懂你， 也只有你懂得秘密， 不可思议。 想早已说好的约定， 这是最好的安排， 安排让我陪伴你遇见每一种爱， 时光总在我们的背后悄悄离开， 又回来，这是最好的安排，让我们渐渐明白幸福不是意外，一天一天爱建立着爱， 需要有你 和我一起， 还要继续发现更多的惊喜。 来自范玮琪和梁静茹共同演唱的《最好的安排》。对啊，最好的安排就是让我遇见了你，然后彼此两个人都觉得生命当中再也少不了对方了，就这样一直一直的走到了今天。就算是最好的朋友都会有点意见不合呀，或者是拌拌嘴的时候，又况乎是异性的两个人呢。所以我觉得在相处的过程当中，这一切都会被爱慢慢的化解的。好了，继续来看下面这张祝福，这是来自何方修先生要送给今天记者节的一位女记者。他说，虽然现在相隔千里，虽然经历各异，但遇见他的这些时候发生的因果产生的结果，如今看来都很不错，所以想对他说，记者节快乐，答应要一直陪在我身边的你不要食言哦。同时也祝福在今天所有还在工作岗位的记者朋友们节日快乐，谢谢你。我总觉得我应该不算严格意义上的记者吧，因为我是一个音乐节目的主持人，比记者朋友要相对的柔和轻松一些了，他们更加劳累，所以要更关怀他们。 你要是不提，我不去回忆。 关了机，叹气，喘气，再试着碰碰运气，总要过下去。 总是妄想，借半生流。 只怪那输得起的，遇不上看得起的，找谁对不起？ 我说爱，或许是来日方长的事情，等不到人，也至少盼着。 就是来日方长的秘密， 答案 不过是场好觉睡醒。

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了，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欢迎各位来到2018年11月8号周四晚上下半时段的爱得更久点。第一份祝福来自 Yuki， 他要送给两位好朋友222小姐和不靠谱小姐，希望我们永远开心，友谊不沉船，时光正好，有你们更好。 踩碎一夜的月光，心跳像树影摇晃，我和他清白明朗，仰望一个天堂，那是正好的时光，对方命运一声不响，跟我们投降，把通往幸福的方向变成歌词流浪。我爱你啊，很想念，很感谢有你的夏天，没有人说谎啊，可时间会擦掉沉默的话。 时光就是有最好的朋友家人和最好健康的身体在一起的时光，就是最好的时光了。这首歌呢送给刚才那位朋友，虽然名字上听上去都是大家在一起开玩笑的什么不靠谱之类的，但对于朋友肯定都是很靠谱才会想在电台当中为他送上一首歌。 朋友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自己选择的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那有血缘关系的亲人就更要狠狠的祝福了。小网狐的天使924很想为一位小朋友小宝贝儿点播一首歌曲，他的名字叫丁义仙小朋友，今年刚刚4岁，在这里呢要为你送上一首歌，祝你英语考试顺利通过，这是你人生的第一次考试，同时希望你健康快乐幸福的成长，我们一家人永远幸福。好，送你一首巧克力的歌曲怎么样？ Sea of sugar and spice, reminiscing through some chocolate ice. Tick tock, tick time to be gentle and kind. You sweat 'cause you run and run all day in my mind. Fly to the moon and the sun and let's go have some fun. Come and take my hand and free your soul again. Fly to the moon and the sun and let's go have some fun. It's one, two, to see what I do for you, baby, do for me. Let me serenade your soul when you're feeling down and low. Let the music come alive, let tenderness arrive. Let me serenade your soul when you're feeling down and low. Boy, you make me feel so high, together we can fly. Sugar and spice, reminiscing through some chocolate ice. Tick tock, take time to be gentle and kind. You sweat 'cause you run and run all day in my mind. Fly to the moon and the sun and let's go have some fun. Come and take my hand and free your soul again. Fly to the moon and the sun and let's go have some fun. It's one, two, three. My love is plain to see. What I do for you, baby, do for me. Let me serenade your soul when you're feeling down and low. Let the music come alive, let tenderness arrive. Let me serenade your soul when you're feeling down and low. Boy, you make me feel so high. Together we can. Ice， 人在情绪不好的时候，感觉没有什么兴致的时候呢，可以吃一点巧克力，会让你因甜蜜而改变自己的目前状态。下面这首歌呢，我要送给山儿安好，这几天工作很不开心呢，所以需要一首歌来安慰自己。 最初的那些春天，阳光洒在杨树上，风吹来闪银光，街道平静而温暖，钟走得好慢，那时我还不是人生只为的年代。我情都还不开，你的衬衣如雪，这样树叶落下，眼睛不眨，心里想有一些话，我们先不讲，等待着那将要生中出场的未来。人随风飘荡，天各自一方，风尘中遗忘的清白脸庞，此生多勉强，此生越重要，轻描时光漫长的长夜不想数 艰难，还是活色生香。我们都遍体鳞伤，也慢慢坏了心肠。你得到你想要的吗？换来的是铁石心肠。 别挑了，来北京苏宁买电器，价包双十一，10月9到12日，以旧换新再优惠，买热销爆款，来苏宁。 晚上9点45分，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北京乐广播，收听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为您直播的《爱得更久点》。今天晚上的最后一首歌呢，要送给梁俊书朋友，生日快乐！这是有生之年 V587 为你送上的生日祝福。愿你余生都快乐，80岁的时候都快乐。 我就80岁了，我在广播体操的音乐里起床戴假牙，我把鸡蛋煎成了糖馅，等你把豆浆打好再熬熟，我们相对着坐在桌边，80岁的某一天，你会牵着我的手出门吗？拖着装满青菜的小车，你已经眼花的看不清手机，只好专心的望着我。你都落过成小老头了，还会笑话我的水桶腰吗？我从年轻时就不算美女呢，到那时还能看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80岁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很老了。是多么期待着与你相伴一生，却又害怕在前方的路口丢掉你呢。我还是会胡乱地哼着歌，等你说一句快别好了，你还是会抱着我开着些不着边际的玩笑。你在80岁的某一天站在街头牵着我，我们提着满满的吃的，看着来来往往的车，我是快乐的悲观主义。